都醉了，请为我点盏灯火，在夜里轻轻歌唱，回忆是淡淡忧伤，哎呀哎呀，夜里的花儿不必多讲，哎呀哎呀，夜里的花儿不必多讲，送行的队列缓缓出发，挥别的手缓缓落下，在夜里轻轻歌唱，回忆是淡淡忧伤，哎呀哎呀，别离的花儿不必多讲，哎呀哎呀，别离的花不必多讲。花